日朝友好联代奇遇县民会议代表团、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等外宾和海外同胞20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，表示了敬意。